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在7月19号的早晨，也是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的声音，想要唤醒你。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你好，我是郭芒。 今天要为大家送上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是来自陈粒的一首非常清新的《芳草地》。我们来在这首非常清新还有非常舒缓的旋律当中，慢慢来活动自己的身体。赶快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和郭鹏报道吧。 黑暗灯长地挂住流星，陪伴寒夜里长亮梦境，空手走进白日雾气笼络这世间平凡睡意，眼里停泊着万家灯火，最纯言不过又是日落，被时间辜负的不止一个，徒留我徘徊在原地，你那片夜色等我的脾气都成为道理，谁还计较我几两轻易，道理空洞情深意重，长出我一生无谓形容，往日思量付之空谈，走一路接一路的阑珊，活该落单路要车满，春风仍握在城关，陪那片傍晚，傍晚有我 有几天就会莫名的发困，那么周四就是一个比较容易中招的时间，因为想想说还要再坚持两天才可以到周末，但是想想已经坚持了4天，哎，未来可期的样子。 既然已经走了这么远呢，我觉得今天早上还是要用超级开心超级热络的这种心情去迎接一天美好的生活，对不对哈？ 嗯，前两天呢有这个大雨的时光哈，包括昨天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玩了玩关于下雨被玩坏的这些段子，大家昨天应该已经收到了早秀的推送啊，看看大家都是怎么来一起 起玩的。那么这两天呢，继续进入到了伏天的桑拿天的模式了。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个伏天的威力啊？ 哎，这两天的伏天，我昨天已经感受到了。昨天呢，因为我陪了一个好友，去到了北京市著名的地标三里屯，然后有一家著名的奶茶店，我就不说是什么名字了哈。 排队去了是吗？ 往常呢，我排队觉得也没有那么难熬，但昨天呢，我发现旁边的人都在洗澡，哎，好押韵啊！这两天、 有没有带自己的毛巾呢？这两天的天气需要大家提早知道一下。 是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气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呢是24.9度，受到了高空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今天白天的本市还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所以呢早晨的大部分地区呢是有轻雾的天气，局部能见度在1公里以下，而且呢空气湿度大，风力小，能见度的改善比较慢，所以呢请大家来注意一下出行的安全啊。 那预计今天夜间呢本市大部分地区还是可能会有一些雷阵雨的天气哈，降雨多，雨量大，山区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大家应该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这些区域去活动。我们来看具体的数值，今天白天是多云见阴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是32度，最小相对湿度是60%，夜间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的天气，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有90%。 总体来说呢，我觉得今天的天气呢还是比较湿和比较闷的，所以呢前两天呢放下狠话的我说当时北京 这是伏天吗？ 对啊，这是伏天吗？ 这个温度 昨天我真的就感觉从澡堂子出来一样啊，所以呢请大家这两天呢也稍微注意一下，没事呢就不要在外面一直长时间待着了哈。 对，但天气热的话对于早起的人来讲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因为你可以感受到夏日里难得的凉爽的氛围啊。 对， 那么今天早起的十位到我们的签到排行榜当中已经决定位次了，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第一名是阿乐，第二名天时，第三名夏雨，哦这好像是位新朋友哈。第四名雪云轩，第五名是逝水无痕， 是，但是夏雨呢好像已经连续好几天上榜了。第六名呢是山顶洞人，第七名江中草珊瑚，第八名林雨养七共存亡，第九名王景言，以及第十名是神秘的梧桐雨，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啊。 感觉还是老朋友居多一些哈。这韩旭也来跟我们开玩笑说，咱们早上签到系统用的是拨号上网服务器吗？卡死了。 昨天有一位网友的这个留言特别逗啊，他说我每天早晨过来就是要听江中草珊瑚的。 哎，对，就是想听一下他的名字上榜哈。 是， 他是厂方派过来的吗？我们得收一下广告费啊。 关键是他每天都上榜哈，太厉害了哈。 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有趣好玩的事情。那么一开始呢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在泰国有一个象群保护区，如果您去泰国旅游的话，有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景点。但是呢英国的钢琴家保罗巴顿专门到泰国的一个象群保护区当中给一头视障大象弹奏巴赫的乐曲。这个大象的名字叫做兰姆朵阿， 是在泰语当中的意思呢是开满黄色花朵的大树。他被救助前呢是长期遭到了虐待，如今他已经62岁了，双眼呢近乎全盲。但神奇的是呢，这在巴顿的音乐响起之后呢，他竟然表现出了十分入迷的状态，而且会跟随着节拍去晃动的象鼻子，安静的在这个钢琴前面去徘徊。所以呢，这个关爱动物的巴顿呢，自从1996年就开始时常奔赴泰国为当地的大象去弹奏钢琴。其实我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择巴顿的乐曲。因为呢， 巴赫 的乐曲啊， 对，这个 是 钢琴家叫 巴顿。对，为什么会选择巴赫的乐曲呢？因为巴赫的乐曲是真正按照非常标准化的格律去制造的，也就 是指平均律那部分。 对对对，也就是说，所以他在弹奏这部分的时候呢，我觉得 不论是弹出来了， 不论是你不要把这么多的音乐家的名字整合在一起。虽然你是中华小曲库、啊， 你刚刚自己说的弹顿，你应该自己没听到。 然后呢，我就说。关键的问题在于，就是这样的一些音乐，我觉得算是非常共通的动物应该也可以去感受得到哈。 对，音乐就是一个没有国界哈，现在感觉好像也是跨越了就是人与动物之间距离的一个。 说完没有国界之后，发现 人与 动物也是没有国界的啊。 哎，对对对，跨越了人与动物之间这样一个交流的语言。但其实刚刚讲到说，因为他已经全盲，但是给他弹琴的时候，他自己会跟着节奏去晃动自己的鼻子，然后安静的在钢琴之间徘徊，其实就让人感觉到很暖心的，有这种人和动物相处的瞬间。 我觉得这句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他全盲，但是他耳朵应该听得见吧？ 但是他自己有感觉，对。

哎，我觉得你今天这个打 call 方式还挺不错的。 对，自己强力给自己打广告哈， 直接被我戳破了。 那刚刚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抖音上的一个网红曲哈，小潘潘、小峰峰学猫叫，我们一起学猫叫。那鉴于上周也是 喵喵喵喵喵，在你心中挖个， 我怎么感觉像一只龙猫？ 我是龙猫吗？ 就我学的话，那就是小奶喵。哎，这样说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 哎呀， 那想要看到底是不是的话，大家可以发送喵喵喵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哈、啊。上周锦鲤是学了这个曲子的相应的舞蹈，拍了一段小视频送给大家。 是那段确实还挺怎么说呢，就挺可爱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喵喵喵”三个字，去看一下鲸鱼的这段抖动的小视频哈、啊。 今天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的哈，就是我跟动物相处的一些瞬间。 嗯， 小陈森朱丽娜跟我们说，我家养了一只龙猫叫露露，你确定不叫月月鸟吗？嗯， 为什么叫月月鸟？ 你刚刚自己唱了一首说叫龙猫、啊 对对对对。然后他说呢，我女儿呢两岁半的时候呢，是刚刚会说长句子的时候呢，有一天忽然对着龙猫说，哎，露露，你信不信我削你？ 所以你们是东北人吗？就可能在家里，是不是爸爸跟妈妈会不会经常跟露露说这样的话？ 对啊，我觉得露露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应该反思一下，在家里是不是经常有人准备就削他，是吧？啊， 然后露露就会说，没关系，我帮你安排一下。珊珊也跟我们说哈，这两天下大雨的时候，看到一些小鸟躲在屋檐下面躲雨，哎呦，当时感觉心都化了，好可爱啊！ 哎，这好像都是人跟这个动物相处的瞬间。哎，我来打个样嘛，怎么样啊？ 嗯，比如 说呢，我最近呢，就是经常受到蚊子的困扰。刚才你不是也说到这个 动物，这是昆虫，这不是动物。 昆虫能不是动物吗？ 好，你说。 你今天自己设的梗，你自己要完全掌握。 所以你跟他有什么感动的瞬间？ 就很感动的瞬间，就是我经常被他困扰。然后呢，有一天我就用了某品牌的这个花露水哈。 嗯。 然后呢，我睡觉之后呢，半夜呢忽然被叮醒，我当时特别不爽，我说。 这花露水不好用。 对啊，这花露水不好用啊。然后自己拿到上面一看，有效驱蚊6小时，我一看刚刚睡了6个小时。 尴尬哎。所以你以后是怎么着？你为什么会只睡6个小时？ 我们上早班的能睡更长时间吗？ 哦、太惨了哈！你这太尴尬了，你这跟动物相处的瞬间就是被蚊子给叮醒。 对 对, 对。 还有太子也跟我们说啊，平常很少和动物相处，但之前跟老弟养的金毛狗待过一天。 嗯。 虽然不常见，但是一见到它就会特别兴奋，扑过来找你玩啊。其实你各种不理它，假装冷落它，但只要你叫它一声，它就会立刻跑到你面前。 这就是猫和狗的区别。如果是猫的话，就是反过来，就是你一看着猫，你就扑了上去， 特别高冷， 各种挠它，但是它就是不理你哈。 这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就是失恋了之后买了一只狗狗陪自己，他最享受的瞬间就是每次叫狗的名字，狗狗就特别开心的跑过来，让他滚，然后狗狗就 你这是什么朋友？你这个朋友可以放弃了，好吧？ 他很享受这种就是有人随叫随到来陪伴的这种感觉。就如果人做不到的话呢，有一只狗也是还挺不错的。 嗯，哎，这个好像跟前两天抖音上的这个捧脸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啊！一叫这个脸就过来了，对不对哈？ 大家也可以把更多你和动物相处的瞬间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别忘了带上自己的手机号码。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I saw you on a Sunday in a cafe, and all you did was look my way. And my heart started to race. Then my hands started to shake. Yeah. I heard you asked about me through a friend, and my adrenaline kicked in.'Cause I've been asking about you too, and now we're right here in this room. I get a little bit nervous around you, get a little bit stressed out when I think about you, get a little excited, baby, when I think about you. Yeah, talk a little too much, talk a little too much.Couple blocks to your apartment, you told me to come inside. Got me staring in your eyes, and I'm not usually like this, but I like what you're doing to me. Ah, what you're doing to me. Get a little too much, get a little self-conscious, get a little Shawn Miners Nervous。 今天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哈，你和动物相处的一些感动瞬间。很多的朋友也已经把跟动物相处的瞬间发送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了哈。大多基本上都集中于猫猫狗狗。比如说菲奥娜菜说，我的宠物呢是一只黑色的泰迪，叫乐熊，调皮又可爱。但是特别想请教我们，就是怀孕了是不是可以不能继续养狗狗了，他不太舍得，但是又怕离开他受委屈。 这个我们好像还没有特别这个怎么说呢，特别专业的这种意见或者权威的意见，我们一会儿我觉得还是需要 不让我们听众 了解一下再说。 对，不让我们听众当中有没有医生或者说哎这个专业的人士哈，可以来给一些建议。 有的人说呢，这个毛可能有点太多了，可能会影响你的这个呼吸道，可能倒是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哈。 哎，但是我真的养过一段时间泰迪，我觉得对于不掉毛的人来讲，泰迪真的是一个优选，因为泰迪不掉毛。我特别怕家里掉毛，就我虽然非常喜欢猫猫狗狗，但是我更怕掉毛。 所以听出来了，你会去其他人家玩，然后 哎，对，是这样的。所以很佩服 Log 毛心，他说每天一进家门的时候，两只猫咪和我们家的拉布拉多就在门口等我。 太厉害了！ 开门第一件事情就是打招呼、遛狗，然后抱着猫咪看鱼。 你看， 抱着猫咪看鱼， 那鱼应该现在瑟瑟发抖吧？啊！ 就主要猫咪心里哎想说，这一看不给吃，怎么这样？ 猫倒是应该也不会跳进去遛鱼了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养猫的人和养狗的人这个性格是不是会有些不一样的？你觉得？ 就是一个是粘人，一个是高冷，所以也看你自己更喜欢粘人挂的，还是更喜欢高冷挂的哈。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和动物相处的一些瞬间。 好，我们继续呢来看一下刚才说到的是动物相处的一些瞬间。那马上我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呢，是游戏改编的奇幻动作电影《古剑奇谭之流月昭明》，发明了《古剑归来》的预告以及呢破影而出的海报，并且宣布呢在10月1号上映啊！ 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发明了一款海报的？ 是 你今天就是整个嘴跟不上脑子？ 没有，完全跟得上，就是他确实要先发明出来，他才能登出来啊，对不对？好玩呀！有的也是够硬的啊。 这个影片的导演呢曾经拍摄过《虎胆龙威二》还有《绝地逃亡》啊。外国导演应该现在也知道如何拍摄中国玄幻仙侠电影，所以还挺令人期待的啊。 对， 而且这部电影呢，他是邀请了王力宏和宋茜一起来领衔主演一个发生在仙侠江湖下的热血故事。 我其实一直在想一件事情，现在的仙侠或者是玄幻剧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80后当年所非常喜欢的这个古装的武侠片哈？ 古装武侠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因为现在好像没有多少人再去认真的去回看当时的比如说金庸古龙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了，而更多喜欢玄幻这样的一些东西哈。 那这也是一个游戏改编的奇幻动作电影，这次邀请到了王力宏和宋茜来领衔主演，不知道力宏也会不会创作一下宣传曲或者同名主题曲之类的啊？ 比如说花田错吗？ 啊，不，这是已经创作出来的新歌。新歌，力宏你的歌迷打 call 管你要新歌咯。 深了，这窗里怎么亮着？那不是彻夜等候你为我点的烛火，不过是一次邂逅，红楼那一场梦。我的生存已全部褪色，像被大雨洗过，杯中景色鬼魅，我忘了我是谁，心情就像夜凉午睡，手里握着蝴蝶杯，南飞耶耶不醉不归。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精髓，当时候成为拥有你唯一条件，我有罪。琥珀色的月结了霜的泪，我会记得这段岁月。我天天的错，说好不消遣忘掉。

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的7:37，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沉浸在哈瓦那悠扬的音乐当中不能自拔的郭鹏。 来，卡梅利卡贝洛这首写给家乡的歌哈，今天也是带大家一起去哈瓦那看看古巴人民都吃了一些什么样的早餐。 你在大家已经在全世界都逛了一大圈了，但是 下周再等一天，下周我们就回到 北京了啊。这个恭喜你终于结束了环球之旅，但是我觉得最大的这种痛苦就是在于听着你给别人介绍早餐，咱俩却饥肠辘辘哈。 对，更大的痛苦再过半个小时你还要再去跑、早安快跑。 哦，对，就是我要饿着肚子去跑步。但是这件事情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正确的，因为你如果吃饱了的话基本应该没有什么力气去跑步了哈。 要注意一下吃饭跟运动之间的这个间隔时间啊，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 是， 今天早音乐秀来跟大家聊一聊我跟动物相处的感动瞬间。刚刚我们有一位朋友就说，哎，自己其实养了一只狗特别可爱啊，但是呢现在怀孕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养。我们有好多热心的听众都过来告诉他， 特别热心，大家都在跟他说，就几乎呢 说没关系 都没有关系啊，而且呢觉得会从小培养宝宝跟这个动物的亲昵的这种关系和认识哈。 是千寻跟我们说哈，就说孕期是可以养狗的，他在英国上学的时候很多孕妇就带着狗狗去公园玩，但是呢要经常给狗狗做体检，然后确定他没有染上 弓形虫的这个疾病哈。 还有依依也跟我们说，养狗当然不会影响孕妇啦，平时按时驱虫打疫苗就没事儿，而且呢小宝宝和狗狗一起成长反而会增强宝宝的抵抗力，宝宝也会变得更有爱心的。我们也经常会在网上看到很多小孩跟狗狗睡在一起啊，一起打闹的可爱的照片啊。 对，梁碧伟呢说，家里呢养了两只美短，就像有两个小孩一样，每天我回家呢他们都在门口等着，看电视学习也有他们陪着，感觉到呢非常暖心。每天给他们做猫饭，定期刷牙剪指甲梳毛等等，也让我跟老公呢初尝为人父母的不容易。你看他呢这个是 就先把就是宠物 当孩子 养着， 对不对， 先习惯一下照顾别人的感受哈。小绿跟我们分享了他跟动物这个相处的一个非常好玩的事儿，他说前几天下雨了，有一个知了飞到他们家15层的这个防盗窗上，那个叫声啊就在耳边好刺耳，但是我舍不得给他弄走，然后对他大喊，你是对他大喊就是喊普通话是吗？但是呢这个知了真的很可爱，他就真的歇了一会儿，歇了一会儿又开始叫了。 知了应该是被你吓怕了，或者是知了在想，哎， 他说你声大， 还有 你赢了， 还有比我声大的物种啊。 对，他说另外呢我妈妈家目前还有5只泰迪狗狗，有3只8月份就要生小宝宝了，哎呦好可爱啊， 5只泰迪狗狗，哇。 所以爱狗爱猫人士真的好多啊。 对对对，还确实是挺厉害的哈。所以呢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呢我们这个命题呢其实是跟小动物接触的瞬间，但其实大部分人还是分享自己跟宠物的接触的瞬间，对不对哈。 那有什么区别吗？动物接触的瞬间，宠物接触，宠物也是动物啊。 我的意思是可以外延，可以扩大一点嘛，这个知了就很不错，对不对哈。 还有小春姐也说，我来说一个不一样的吧，你应该指的就是这种哈，就除了猫猫狗狗哈，但他这也是宠物，他说我养的是松鼠。 松鼠啊。 对，叫闹闹，同学给起名叫 Super 闪电闹，所以在你家是有多闹啊。在闹的时候压根抓不住，但是不闹的时候团成一团也很可爱的。 Super 闪电闹。是 super 闹的时候，而且呢嘴张特别大，说话还特别慢吗？ 静鱼 是闪电， 真是。大家也可以把更多你和动物相处的感动瞬间发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也要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我们同样也是有4张冰上芭蕾舞剧冰上天鹅湖的演出票送给大家的。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现在呢离痛痒乐队推出上一张专辑《今日青年》已经过去1年半了，在这一期间当中呢，虽然没有新作问世，但是他们一直在进行着百城巡演。上周五，百城巡演在郑州是顺利收官了啊！而与此同时呢，他们的全班力作《点石成金》以及该单曲的 MV 已经在音视频平台上同步发布了。 这次的这个全新的作品叫做《点石成金》，其实也就寓意说，痛痒乐队会永不止步的，也会点石成金的。他们也透露说，其实自己的创作跟巡演也是密不可分的，比如说这首歌。最初和声的动机就是在路上玩出来的， 最好的点子和创意永远在路上。 我的兵有一身所得的掌声鞠躬，这里已经远离那些战场，所以不要再讨论那些战争贩子，那些衣冠楚楚到貌要安然的先生，

the edge of the night and it hurts a little. And I know, and I know, and I know, and I know that I can't be your friend. Here's my head and my heart and I'm caught in the middle. My hands are tied and I'm tied enough. You're the heart that I can't give up. Avicii 及 Rita Ora 带来的 Lonely Together。 刚才我还跟这个旁边的中华小曲库在聊一个问题啊， 怎么说 Camila Cabello 这种名字就特别好听。Camila Cabello， 你这哪有人平常这么念人家的名字的、 啊、是，但是你看我们刚才这个 Rita Ora， Rita Ora 就不太，就是在嘴里感觉老有一块巧克力有点化了的感觉。 人家的歌好听，你就是得播。 是的，是的，好听。 今天来到 Together, 早安音乐秀当中啊，来跟大家聊一聊我和宠物相处啊，不，我和动物相处的感动瞬间。 你说你是不是已经把动物幻化成了宠物？ 就是所有的动物 傻傻分不清楚， 你如果能养的话， 对对、 啊、你都可以把它变成宠物、啊。 也未必一定要去养了，就有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去动物园当中跟他们亲近一下，或者是你像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恐龙，我觉得也不错。 那你怎么亲近一下？我想问， 就是看看 书了，哎，电影院看看什么 《侏罗纪世界二》了， 对对对。Ruby、 啊、 跟我们说，跟动物相处的时候最感动的时候就是自己哭的时候，他们家金毛会跑过来安慰他，把爪子放在腿上，然后拿头蹭， 哎，很有意思啊，而且我觉得画面感很好。 但你看，同样提到的是金毛，熊哥家的这个金毛都，熊哥说呵呵呵。人家都说金毛是暖男，我家大概是个大姨，还专门给我标了下是二声哈，不是大爷。我们家这金毛大概是个大爷吧，表情严肃，不怒自威。有一次带他出去的时候啥都没干，但别人家的几只小泰迪看到我家金毛，顺势就被吓得掉头就跑，叫都叫不回来。倍儿有面儿啊。 是啊，这个你走哪儿牵个大爷，那当然还是很有面的，对不对哈？这个王可意呢说，家里有两只泰迪，黑色和灰色， 怀孕之前就养的，所以呢是注意保持狗狗定期疫苗洗澡，不要过分的跟狗狗亲近，比如说呢亲嘴上床睡觉，这样的怀孕养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还在解答刚才那个问题，对不对哈？ 嗯。 而且他说呢，其实呢他觉得有了孩子之后，孩子跟动物的相处之间呢，其实也会培养一种比较默契的化学反应了哈。 嗯，他说因为当时还蛮担心的，说就有了孩子之后啊，害怕狗狗会跟孩子争宠或者说伤到孩子，所以呢孩子两三个月的时候就试着先让狗狗跟孩子们认识，但意外的是狗狗对孩子完全没有恶意，就闻一闻舔舔孩子的小脚丫。现在孩子六个多月了，见到狗狗就笑，那狗狗呢也任凭小主人揪毛踩踏，任凭蹂躏。哎呦，这感觉好可怜呐。 我觉得狗狗应该有这种感觉，旁边的这个生物呢是越长越大。 这才是个大爷。 对， 大家也可以把关于你和动物相处的感动的瞬间或者说好玩的瞬间都可以来一起分享给我们，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好的，那么我们每天早上呢会跟大家来分享各种各样的一些有趣的电影啊或者是综艺。今天呢继续跟大家说一下国内首档音乐创演秀幻乐之城是即将播出。其实这个消息我们大概从三个月之前就慢慢的开始放出了，对不对哈？ 嗯。 节目组呢也发布了首期的剧情预告片，根据呢演唱的唱演的顺序，包括了黄晓明、任素汐以及雷佳和易烊千玺等，将在节目当中依次带来四部幻乐之作啊。 嗯，那这一次呢其实是就是演员和导演组成搭档创作的形式完成一个动人的音乐盛典啊。那么阵容已经公布了，除了刚刚大家熟悉的这几位呢，何炅还是会担任主持人的，而王菲哇大家一直非常期待的哈，担任首席体验官。 我不太懂什么叫首席体验官，就是他比我们会更早的看到这几部片是吗？ 不，他应该就是坐在最好的位置看吧。 VIP 是吧？ 那我觉得 Very important people 哈， 不太爱说话的这种习惯，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点评出来哈。 嗯， 来听听王菲偶遇。 偶遇往事比爱情是成泪雨，依然的偶遇抱起交回忆，灵魂自然深处听你的耳语，从此生相许，谁人心要断之，相逢的流水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春天是什么味道？当然是花的味道。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酸奶中融入娇艳的玫瑰花和清甜的接骨木花精华，尽享酸奶和花的味觉新体验，为你带去滋养与守护的美丽力量。花滋味好时光，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美丽上市，随时随地享受属于你的美好时光。 乐在新鲜光明。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来看法国和澳大利亚的这场比赛，会注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的里程碑，来永在史册。而让这场比赛永在史册的，并不是经典的比赛过程，而是划时代意义的判罚 ——VAR 技术的引用。VAR 顾名思义就是视频辅助系统。算上乌姆蒂蒂禁区内的手球犯规，这场比赛的3粒进球都与裁判的判罚有关。而说到了足球场上，裁判的判罚总会与误判和争议联系在一起，但这场比赛的3个进球、3个判罚却没有误判，没有争议，完全公正。但是问题来了，虽然保证了比赛的过程和结果的公正性，但却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比赛的流畅性。在等待主裁观看 VAR 所做出判罚的时间里，无论双方球员还是两边的球迷，都在承受着内心的煎熬。在世界杯的历史上，有不少误判和争议成为了经典。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成为世界杯永恒的经典话题。如果有录像回放技术的话，上帝之手是不会诞生的。但是没有了误判和争议，少了很多赛后的话题，对于足球本身而言，应该是更加公正，让人信服的。争议和误判，规矩与秩序，应该是事物的两面。现在当你再看到上帝之手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是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呢？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阿四和郭采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欢迎每天来继续锁定收听。 上一秒我在台北看烟火，下一秒你在上海的某一朵，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上一秒我在柏林落大雨，下一秒你在蒙古天气晴，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假正经， 干花摩擦捕风捉影，有几个陪我等雨停， 闷的真心情， 天高海阔我的原名谁倾听。先奔跑，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表，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太聪明， 随波逐流翻山越岭，有几个陪我数星星， 闷得傻兮兮， 深藏不露一颗真心谁懂你。 岁月为我打浪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 我的心事纷乱复杂，你却能解码， 啦啦 Running Time。 怎么样，饿着肚子跑步的感觉，郭鹏？ 虽然跑得有点畅快，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刚才那首歌曲的时候，我会发现我旁边的中华小曲库今天除了喵喵喵以外，第二次响起了中华小曲库的歌声， 就完全可以跟着唱啊，无压力。懂得懂得。 对啊对啊，我知道啊，就是你的这种人肉小喇叭最近已经进化到这样一种程度当中了哈。 也是感谢大家一直给我出难题督促着我进步哈，然后我觉得作为一个音乐节目主持人要不断的充实自己， 还傲娇起来了啊。反正今天呢，反正我刚才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觉得当中的一个关键词就是 VAR， 虽然的世界杯已经落幕了，但是呢 VAR 这个技术我觉得现在还在看着你， VAR is watching you，谁的小眼睛还没有看 VAR 啊？ 怎么突然想到了我是局外人？不是陶渊明， 陶 渊 明 吗？ 大家都是局外人，对不对哈？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一周公告牌 Billboard 的200专辑榜当中的一些消息哈。那加拿大说唱歌手 Drake 是全新录音式唱片连续第二周夺冠了， 太厉害了！这张专辑呢，真的是我跟你说，今年以来他的所有的单曲基本都是空降冠军。你知道，你要知道这样一种实力的人，之前我觉得前几年可能有一段时间的 Beyonce 大概达到过，其他人。那我觉得基本都还是从十几名这样一个位次往上慢慢升起啊。这一次呢，这一次全新录音室的唱片呢叫做 Scrapping，是连续第二周来夺冠。据称呢，这张专辑呢在美国的唱片市场当中上市第二周的销量已经高达了335,000张哈。 也算是最近两年多来啊第二周销量最高的专辑了。 对， 那上一张呢还要提到的就是英国女歌手 Adele 的那一张 25， 是2015年的时候创下的这样一张记录， 三年下了。 对，当时这张专辑是一共大卖超过了116万哈。那么大早上呢，可能要听 Drake 来玩一段说唱的话，大家会觉得有点燥得慌。那么就请出 Adele 吧， Send my love to my your 还是 new lover 谁的来着？ to, 你有 new lover 了吗？忽然爆出一个大料啊！ 不 Send my love 这首歌当中有个副标题to your new lover。 OK。 哪里有避暑妙招？空调房内乘凉，去山间庄园度假？ 不如赶紧去雪佛兰 4S 店，把新车轻松开回家。8月31日前，雪佛兰全系夏日特惠，首付一台空调钱，带走一部移动的凉爽空间，开启你的清凉一下。屏幕上找不到的避暑妙招，雪佛兰带你一起去搜索。详情请下当地经销商。 大家好，我是小企鹅。 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大土豪。 金大鹦鹉。 海陆空三栖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7月21日，相约北京博瑞祥云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Morning, may I help you? 这里是 Mini 客户服务。 那个关税降了后 ，Mini 多少钱啦？ 关税政策出台后，我们调整了全系建议零售价，新一季 Mini 的建议零售价才18.8万起。您可以致电北京卡森88480088。 轮胎又扎了，换个轮胎好几百，防爆胎又上千。 上途虎养车轮胎专场，99元起秒杀，总有一款适合你。 换轮胎上途虎养车， 途虎养车沿途有我，虎虎生风。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改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中国银行信用卡境外消费多重返现重磅来袭，无论您是海外留学、海淘购物还是境外旅行，即日起使用中国银行指定信用卡，新客户境外首刷可享10%返现，还可叠加境外消费6%及指定产品5%返现，更有留学卡热门国家消费比比返现，免费租用境外 WiFi 等多种权益，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活动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今天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想跟大家聊一聊我和宠物的一些瞬间。 对， 很多朋友都发过来了自己的答案哈。 哎， 像岩圈说，我家有个白色的小泰迪，我老妈看电视剧啊，感动的哭到流泪的时候呢，小泰迪就会扑上去，用自己的小爪子横向去擦眼泪。 啊，这么好玩吗？ 他想了一下，应该纵向的话，因为爪子毕竟还是有这个指甲嘛，就会怕擦到妈妈的眼睛。 泰迪想这么多， 横着去擦眼泪。 是哈。 太聪明了，小泰迪。 哎，太聪明了，而且我觉得那个猫的那个爪子上那小肉垫还是很有意思的哈。 嗯。 不过呢，我这边呢有一个 Jacob 说到的是他们家的二哈哈，他说呢，二哈呢第一次照镜子的时候呢，露出了无比震惊的表情，然后看了看镜子当中的自己，然后再看到了镜子当中的我，反复几遍，然后冲着镜子叫了几声，确定镜子里面的狗是他自己以后，悻悻的走开了。那刹那，我仿佛听到了他心碎的声音。 就是确定那个长得高一点的不是自己，而是矮一点的是自己，是吗？ 我在想二哈会不会不停的连续跳起来哈， 是二哈的会做的事情哈。 是啊， 所以今天我们要把奖品送给 送给 Jacob。 刚才说到的二哈这个段子实在太有意思了啊，他的尾号呢是1281，来恭喜一下他。 是，恭喜你获得了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英国冰上芭蕾舞剧冰上天鹅湖的演出票2张。 嗯，当然呢，冰上天鹅湖呢是一部由英国的冰上芭蕾舞剧团出品的大制作的舞剧，将在8月15号到19号来到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这一次演出的演员队伍呢是非常强大的，一共汇集了26位滑冰冠军，在奥运会、世锦赛以及欧锦赛和国家锦标赛等等多项赛事当中斩获了大奖，并且荣获了超过250枚奖牌哈。 嗯，炎炎夏日，冰上飞翔。那么，冰上天鹅湖的灵感的就是源于经典的芭蕾舞《天鹅湖》了。在编排当中呢，也选择使用了柴可夫斯基创作的管弦乐曲。 嗯， 故事讲述了王 子齐格弗里德还有少女奥德塔之间的爱情故事、但是奥德塔由于受到了黑魔王冯罗斯巴特的诅咒变成了天鹅。对于传统的芭蕾舞爱好者来讲，说这个故事情节当中可能还带着一些惊喜。 嗯，说到这么多名字以后，有没有有点看世界杯俄罗斯球员的感觉哈、 好多了好多了，这个比较能接受一些哈。 是啊， 因为刚刚有提到说故事当中带的这些惊喜呢，就是跟常规版本不同的是，这一次冰上天鹅湖的制作人还有艺术总监托尼莫瑟是实现了柴可夫斯基最初的设想，就是找了两名演员来分别扮演白天鹅和黑天鹅。 哎，这有趣了哈。而且呢，相比之下呢，冰上天鹅湖呢是一场真正的会令人感到兴奋的演出。柴可夫斯基的美妙的音乐呢是非常厉害，但是呢其中故事情节却被26位充满了力量以及呢又极为灵巧的滑冰选手所组成的英国的冰上芭蕾舞团重新演绎了一下。这一次的舞蹈设计呢是由始至终都是轻快而且令人兴奋的，而优雅的芭蕾到流畅的体操中间还穿插着各种各样的一些愉快的舞蹈。所以托尼莫瑟表示，这一次呢希望天鹅之湖能够成为一个充满神秘力量之美的地方，把芭蕾浪漫的感觉以及充满速度和激情的花样滑冰结合起来，给人们利于美的双重享受啊。 这次我们还有两张冰上天鹅湖的门票在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要送给各位，所以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我和宠物相处的一些瞬间，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索取门票吧。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BB 周笔畅，名字就叫做天鹅。 无法张开爱会有多少个清晨要 消费多重返现重磅来袭，无论您是海外留学、海淘购物还是境外旅行，即日起使用中国银行指定信用卡，新客户境外首刷可享10%返现，还可叠加境外消费6%及指定产品5%返现，更有留学卡热门国家消费比比返现，免费租用境外 WiFi 等多种权益，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活动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 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Secrets 花系列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北京时间的8:23，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刚刚和大家分享了最新一周公告牌 Billboard 的200专辑榜的一些消息，接下来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MTV 大奖最近也是公布了提名名单。 对，我非常喜欢的美国说唱歌手 Cardi B 是以10项提名来领跑，他与火星哥 Bruno Mars 合作的单曲，我们也之前放过很多次的 Finest Remix 这个版本啊，获得了其中的5项提名。而 Beyonce 以及呢 Jay-Z 是以 The Crafter 这样卡特夫妇啊 ，The Carters 卡特夫妇的名义呢，是于上个月呢是发布了新专辑啊，也非常厉害哈。 那其中的主打歌呢是以8项提名紧随 Fanny's 之后了。获得提名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歌手哈，但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送出的就是备受大家喜爱的这一首来自 Cardi B 还有 Bruno Mars 带来的 Fanny's。 Rollie on my wrist, diamonds up and down my chain. Cardi B, Jay, Stunner, can't tell me nothing. Bossed up and I changed the game. It's my big bronze boogie, got all them girls shook. My big fat ass, got all them boys cooked. Run from dollar bills, and I be popping rubber bands. Bruno sang to me while I do my money dance. Like, hey, flexing on the ground like, hey, hit that little drum, okay. Oh yeah, we dripping up and dancing, getting paid. Ooh, don't we look good together?I'm not long. Yeah, I know we'll turn heads forever. So tonight I'm gonna show you all. When I walk with you, I watch the whole room change. Then that's what you do. No, my baby don't break. Blaming all my confidence. Or blaming all your measurements. Shut the shit down on sight.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蓝精灵来乐多港了！7月28日，蓝精灵60周年世界巡回展安家乐多港奇幻乐园梦世界露营火热招募中，和蓝精灵一起嗨翻生日趴，点亮你的童心。招募电话5750-5288，5750-5288。 冠军尘埃落地，我的战斗能量也。 7月16日至7月29日，阿迪达斯部分商品5折起， 5折起， 满格狂欢能量， 酷爽夏日激情。 具体优惠信息请至阿迪各大门店。 旅游怎样更划算？提前半年订票？上网找遍攻略？不如赶紧去雪佛兰 4S 店，把新车轻松开回家。8月31日前，雪佛兰全系夏日特惠，超低首付，带走十足好车，省下一次旅游开销，给家人 N 次自驾游。屏幕上找不到的旅游攻略，雪佛兰带你一起去搜索，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 北京国美邀你一起庆生啦！7月20号到8月8号，北京国美32周年庆典盛大开幕，生活家电以旧换新，空调买归机送挂机，大牌云集5折开抢。7月20号福利专场，32载聚会京城，尽在北京国美。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7月21日，相约北京博瑞祥云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

需要做预告，只想让你做我的梦。 想跟你漫游在温馨的天空里， 我想我们两个很彻底， 我想我的渴望很合理， 我的渴望 哪怕有时我不压力， 你眼神投入着神秘， 好想得到我说出语， 我却静不下心分析， 只想靠近你去吻你， 做我的猫， 想把你留在怀里，说晚安， 做我的猫， 喜欢你的可爱外观， 做我的猫， 无意间让时间放慢， 就 做我的猫， 享受每分每秒， 能不能给你所有温柔， 做我的猫， 就像有你才做个枕头， 做我的猫， 再给你看你柔软柔软拳头， 做我的猫， 只想给你缠绵缠绵， 做我的猫，来自满舒克。8:38，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家里养宠物的一些瞬间，当然也有一些你跟动物亲密接触的瞬间。 嗯， 比如说刚刚有朋友就跟我们说哈，我跟别人都不一样，因为我是专门去了一下肯尼亚去看动物。 嗯， 这是小翠奔走在各大动物保护区去追动物，这绝对是一次荡涤心灵之旅啊。 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奔走在各大保护区去追动物，我仿佛看到了一大堆动物被你追得到处乱跑的样子哈。 比如说他说在马赛马拉看到了一只母狮子照顾九只小狮子，小狮子呢在草原上嬉戏玩耍，还有看到猎豹的妈妈总是带着猎豹宝宝去散步，也看到了秃鹫在撕咬刚刚死掉的长颈鹿。哎呀，总之亲历之后非常震撼啊，回来之后就有非常强烈的冲动投身到动物保护工作当中去。 对，一段经历呢可能会对人确实产生很大的影响，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说到的跟动物更加亲密的接触的一种方式。除了跟自己最亲密的宠物在一起以外呢，我觉得在野外跟这样的一些野生动物接触之后，可能会对生命或者是自然有更多的这种敬畏之情哈。 对，而且现在非常喜欢这种自然动物园，就以前的时候可能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带你去逛动物园都是把动物关在笼子里去看，哦，这是老虎，这是狮子，但现在呢有了更多野生动物园之后，你可以去亲身感受一下他们在自己生活的场景当中是如何的自在和舒服。 也就是说原来呢是你在外面走，他们在 现在把我关笼子里看， 对对对，现在是他们到处乱走。 是这样啊。蓝特别可爱，给我们发过来一张自己抱着狗狗的照片，他说，我第一次养狗也没有经验，然后每天喂的超多，结果狗狗就胖炸了。我在想说什么样的狗能胖炸，看了一眼真的是胖炸了。 真的很胖吗？ 就是一个泰迪就是喂成这个样子，真的是胖炸了好吗？你就看一下这个狗的大小。 哦，真的是。哎，这个狗感觉， 哎，太可爱了， 特别大哈，这个头感觉好像跟这个主人的头大小好像差不多的感觉了哈。程程说呢，家里有三只狗，都是狂掉毛的主，你能想象到吗？冬天的毛呢衣服， 所有的衣服全部都是带着毛衣出去的哈。你看你们家三只狗是不是同一个颜色的，不然你穿出去的这个衣服比如说白毛衣上啊，沾着各种各样的毛，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的感觉哈。 Lotus Blue 呢说啊，每天我上班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家的这只呢都会钻到床底下跟我玩捉迷藏啊，小鱼干啊，这个妙鲜包啊什么的都没有办法诱惑它，甚至呢它就蹲在阳台的门槛上看着我尽情的使出浑身的解数去诱惑它，但它依然是稳坐泰山。最终呢我放弃了，现在已经不怎么关它在阳台了，放任自我随便探索算了哈。 嘻嘻，肖英奇也跟我们说，我觉得我家狗成精了，早上我在柜子里拿了两袋牛奶，但是没有想到已经被狗狗盯上了，然后自己跟老公上班走了之后，在监控里看到狗狗在牛奶箱子里拿了两袋牛奶在喝。 哇，这个很厉害，这真的是超有智慧。你知道我原来我有个同学他们家的狗就是比这只狗要傻一些哈。有一天呢我们回到他们家的时候发现他们家狗不见了， 嗯， 我特别担心，我们到处找，后来发现那只狗在厨房，你知道平常他会喂那个小狗一些小肉团之类的哈，他就说拜拜，然后小狗呢就前两只脚就站起来就做， 拜一下 做衣状， 有 的吃，然后那天呢就发现那只狗在厨房里对着桌子上的那袋肉干一直拜了一下午， 但是没人喂它是吗？哎呀太可爱了。跟动物相处的这些瞬间大家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继续告诉我们，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我们这一时段还是有两张芭蕾舞剧冰上天鹅湖的演出票要送给大家。 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时至盛夏的这个市旅游委推出的消夏避暑游的6大主题线路，包括了特色的村镇的生态之旅以及传统村落的穿越之旅，休闲田园的

来自上位神 James Brown 的一首 Heart to Heart。 嗯， 我们其实有的时候跟宠物之间的关系哈，就是一种心连心的一种关系， 是 就是他们陪伴着我们，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关爱。像大友也说，可能对于宠物来讲的话，他们需要更多的是关爱。那每次看到街上流浪的猫猫狗狗啊，都觉得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嗯， 我家养了一只小猫，跟了我5年了，它特别听话，我们家也特别照顾它。在我看来，它就是家里的一份子。我在想，这也许也是它最需要的吧。 是，我觉得这个心态非常非常好啊，有关爱或者有爱心的话呢，也会传递给动物。但接下来呢，我要说到这个，几乎就是我刚才看到所有里面快成精的一位了哈。 嗯， 就是有人家呢养了一只灰鹦鹉，这是来自于子墨啊。子墨呢说，教了这个我们家这只灰灰半年以后呢，它特别有意思啊。它每天呢，这只灰鹦鹉在客厅当中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自己报警。灰灰来了，灰灰来了，灰灰来了。 谁敲他的？起码我，比如说我去你家，我不会说，哎，郭鹏开门，鲸鱼来了，就很奇怪。 就是他的意思呢，就是不要踩我，不要踩我。还有一句呢是更逗啊，他说呢，只要有朋友来做客的话呢，他会在别人换鞋的时候呢，他飞过来以后，傲娇的说一声阿姨好，然后飞走。 这都是谁教的？这真的是要成精了，这位朋友。 对对对对对啊、 所以今天我们要把接下来剩下的这两张英国冰上芭蕾舞团《冰上天鹅湖》的演出票送给， 哎，送给这位养灰鹦鹉的叫做子墨的朋友啊，手机尾号是1077，来恭喜你啊！ 我觉得你只要别带着鹦鹉去看《冰上天鹅湖》这就可以了哈。 别别人在滑冰的时候，阿姨来了啊！ 别别别！这次呢，我们的奖品是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英国冰上芭蕾舞剧《冰上天鹅湖》的演出票，26位世界花滑冠军汇聚一堂，共同演绎柴可夫斯基的经典之作。订票电话是400-635-3355，400-635-3355。 嗯，最后来再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年呢，最大的特持续性的强暴雨呢，在昨天清晨已经结束了，大家应该已经能够感觉到了哈。那么市气象台呢，昨天6点呢是解除了暴雨的黄色预警。 那么降雨之后呢，桑拿天就已经登场了。未来的两天天气比较闷热，所以大家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 哎， 怎么了？ 防暑降温，我一想到要踏出这个有空调的房间，就要迎接桑拿天了，是不是？ 你也可以在桑拿天当中，在有空调的房间里抱着自己的猫猫狗狗，然后看着一档可爱的综艺呀。 啊，有道理。 最后送上这首歌曲，来自张信哲，《陪伴》，也是非常契合我们今天和动物相处的瞬间哈。 嗯， 带给大家的是一个彼此和互相的陪伴，温暖的感觉。 哎，我是郭萌， 我是鲸鱼，欢迎接下来继续收听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了。 明天见，各位。 耳机到了。灿烂，牵手一起面对，勇敢。泪流过了会干，心痛过了会习惯。花季未了，感情圆满。